啊、你哋最鍾意吳明德今晚啦嚟咗啦 ,ok, 即係有啲交通嘅問題呢，所以今晚遲咗就開節目，就唔好意思。咁就請到吳明德教授。不過香港係難以預測嘅，有時交通。嗱、今晚咧，我哋講嘅話題，我哋睇過我哋嘅宣傳嗰張板都知㗎啦。阿 Lance 可唔可以 show 出嚟睇睇？嗱、今日都係講集特會。咁咧，聽日28號同29號咧，呢、這個 G20 就會喺大阪舉行嘅。習近平已經去咗大阪㗎啦。OK， 咁咧，我哋起個標題咧就叫做咧 G20 集特會。危機四伏、OK? 咁危機四伏呢又有根有據嘅，不過呢點樣有根有據我陣間至講。咁我請到吳明德上嚟呢，我覺得香港人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雖然呢個大陸嗰、那個、外交部嘅部長助理就講明話呢 G20 係唔會討論香港問題，你認為當習近平見到特朗普，特朗普會唔會攞香港問題出嚟講呢？ 哦、我想香港問題是其中一個呢、Trump 呢答應了香港人的、因為為什麼呢，他上一次感動嘛，過了100萬那次呢，即是6月9號，他很感動香港人呢、可以這麼和平、這麼理性和這麼包容地去、用對腳呢遊行示威嘛，所以他呢就說了出來說、我這個呢、被你們感動了，所以我呢會見阿習的時候都會拿出來說的。咁呢個就係喺佢見到我哋200萬人咧，喺下個星期6月11號再上街之後就講。咁、因為這個呢個咧對佢哋有係一張叫做等同咧，香港人話俾佢聽，我哋都咧22年咧都係忍受咗咧，佢哋仲未曾俾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俾我哋嘅一個咧叫做 承諾 承諾。咁Trump 自然咧覺得係啊，佢喺 WTO 嗰18年嚟咧承諾咗嘅嘢，一樣係冇 兑現到， 冇兑現到，所以先至會有今日咧，我哋有集特會啦，係嘛？咁所以係兩氣呵成嘅，唔係一氣呵成，係兩氣呵成。 嗱咁咧就佢我個標題起話危機四伏咧，就是、你認為一定會講嘅嚇，香港問題一定會講。OK， 點解講危機四伏咧？根據傳媒報導，今個星期初咧，這個習近平就召開咗呢個中共呢個政治局會議。 係啊， 喺會上佢提到咧，佢話中共黨內動搖根基嘅危險咧，是無處不在。 OK， 他見特朗普之前他講這件事，所以呢大家呢應該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OK， 他現在面對的危機呢除了是貿易戰，他黨內、以及香港都是一個危機。香港本來就不是黨內的問題，被他管呢就是一個黨內的問題了。為什麼他會在這個集特會之前說這些東西呢？在政治局喂，會不會是自己削弱自己，還是他另有意思呢？ 他的意思其實一直呢他都知道呢，他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國嘛，他最大的敵人是跟他開會那些人嘛因為跟他開會那些人呢就是不同的派別嘛。那我們經常說、對我們、中國人最容易明白呢就是全股由股自古以嚟，我哋都係士農工商。而士農工商所謂嘅士咧，就係咧讀書人。咁讀書人咧就做官嘅。咁佢哋咧就啊啲讀書人去做官。咁做官嘅人咧就係咧筆墨好好噶嘛。咁啊專係喺人民日報啊喺環球時報寫嘢嗰啲。咁嗰啲讀書人咧就變成一黨嘅一派。嗰派咧就係話死人都唔認低威，死人都要攣到尾，因為咧呢啲咧。所謂的讀書人，我們在共產黨的字下就叫做不光子。那這些不光子呢就是喂不用你賺食嘛，喂不用你去面對、談判嘛，那你當然是說、要堅持到底啦，那你就看到他這些是主戰派。好了，那另外一邊士農工商去到商那些呢，即是做商業那些呢，就哇你知不知道世界貿易對我們中國多大幫助？你知唔知咧？我哋改革開放40年係全球咧，我哋可以加入咧國際嘅大家庭啊。咁呢啲咧，我哋叫前代子，即係屬於咧做生意嘅人，佢哋揾到錢。咁呢啲咧，亦都係代表咧中國 共產黨裏面那班咧，我哋叫做權貴嘅人。呢啲權貴咧就係咧屬於咧佢哋咧過去四十年咧乘著改革開放咧賺大錢嗰啲人， 即係既得利益者啦。 係啦，咁呢啲梗係主和啦，主和派，因為你唔談判，咁你加入唔到世界嘅國際貿易大家庭，你又從來賺錢咧？好啦，到中間嗰啲咧，士農工商，農同埋工咧，就係我哋啲打工仔咯。我哋嘅打工仔咧，其實係靠咩咧？就佔大部分嘅，即係可能係有錢人係幾千萬嘅錢，北康子嗰啲做事嘅，即係你當佢一千即係有幾千萬黨員係做呢啲做官嘅。咁中間嗰啲嗰十二三億嗰啲人咧，就係咧我哋嘅基層市民，就係咧打工。一系就係農，一系就工。咁呢啲又靠咩咧？就靠阿習近平嗰支槍啦，就槍光子出政權，就係、是、用個槍、用個威嚇、用個武力去管治。咁你就從士農工商，你就睇到啊，北光子槍光子，跟住咧就去到咧前代子，佢哋咧就分好曬。咁而家今次去鋪排佢去談判。鋪排佢談判咧，就係、是、你見到咧，《人民日報》啊，《環球時報》不停係咁喺度罵，話你哋唔好投降啊，警告你啊！ 嗱，我讀少嘢俾你聽啦、新華社咧喺六月八日咧，竟然係講嚟話內部存在咗投降派。OK， 佢自己承認嘅。咁啊，另外咧，呢個《環球時報》六月九日咧加碼話投降派咧係等緊中共垮台。各地方政權咧就會變成親美政權，即係講到咁白，係咪真係咁多人喺中國內陸啊地方政權想搞親美政權咁狼啊？ 唔係，美國人咧就係嚟同你咧賺錢做生意嘅啫。咁咧，所以咧佢喺度咧警告呢啲咧所謂嗰啲投降派，即係話經過啲前代子嗰啲人嗰邊嗰啲人咧，喂你唔好咧，即係咧咩都應承人哋啊咁。其實最好一樣嘢，當他們發緊呢啲文章的時候咧，原來咧佢跟車太貼，因為咧習近平去了俄羅斯，嗰頭已經咧就稱呼阿習咧阿 Trump 咧就係佢嘅朋友，先至有咧跟住成個禮拜嘅忙碌安排咗咧今次嘅習特會，咁即係話個主調就係、是、啊不嬲咧，即係你咧即係主戰派又主和派，主和派當然係嗰啲經濟人啦，即係好似向松。做呢啲人咧，即係話分析咗我哋過去四十年成功嘅原因啦、啊，咁你梗係要傾啊，梗係要去即係改變我哋而家國企嘅運作啊，咁。咁你去到啊，咁但係又見阿習咧，就成日都講自力更生啊，我哋準備食草啊，咁樣係咪？ 係啊，準備食草。 啲筆咧，啲筆嗰啲又站喺嗰邊話，係啊，我哋繼續食草啦，咁大家人民站起嚟食草，我哋咧係搞得掂㗎咁。突然之間去到俄羅斯咧，俾完六百億佢之後咧，咁俄羅斯講話我坐山觀虎鬥啊咁， 係 咁啊逼住佢咧又拋一句出嚟，咁我阿大佬係我朋友嚟嘅喎，世界大佬咧就係阿 Trump 啊嘛，我係二佬啫嘛，咁係嘛，咁你阿普京數落去都係三弟啫，咁但係咧，既然咁樣啦，攞完我啲錢咧又唔企喺我嗰邊，即係二。同阿三咧合作唔到，咁唯有咧佢話：咁你講俾阿 Trump 聽話，坐山觀虎鬥，即係你唔理啦，唔理咁我自己同阿 Trump 同阿大佬夾埋咯，又坐低傾咯。咁啊離開啦。離開完之後咧，咁成個主調變咗咯。咁嗰啲北光子咧就點解咁嘅大佬？突然之間咧話明咧話食草都得，點解去到咧俄羅斯喺嗰笪地方又宣布同阿 Trump 見面啦咁？咁所以咧，好混亂啊！嗰一兩個星期，咁咧諗清楚之後，都係唔得，都係繼續要咧堅持主戰，係嘛？咁開始數下佢嘅馬，數下劉學啲嘢啦。咁你有冇睇到佢點樣數下劉學啲嘢啊？最近 講俾啲觀眾聽啦， 數下劉學啲嘢，又話佢咩用啲單單打打嘅言詞啊，又話咩喺同人開會講英文啊，唔講自己嘅母語啊咁。呢啲咧完全係咧，即係頭尾派啊，微尾派啊咁樣。咁即係其實槍嗰筆嗰邊就係話，佢如果你哋係要投降嘅話，或者和解嘅話，你知唔知咧？你係斷送咗我哋咧大好江山啊！我哋所有嘅嘢咧都係好似送咗俾人哋美國咁啊咁。咁呢啲其實係咧去製造言論啊。佢唔係講俾世界嘅 人民聽，佢講俾自己國內嗰啲人聽喺度製造咧。嗱，你知唔知啊？如果我哋唔簽嘅話咧，嗱，反轉頭嚟諗咧，唔簽嘅話，我哋就衰到咁樣噶啦。 係係就衰到食草。 係啦，衰到食草噶啦。其實佢咧就呢啲苦肉計嚟嘅。即係你見佢好凶狠地話主戰啊，講呢啲嘅時候講俾所有啲中國人民聽，我哋如果唔簽嗰套嘢咧，就係、是、食草。好啦，咁如果我簽咧，任何嘢好過留學嘅咧，都係應該咧就好咗。咁呢個好咗嗰啲咧，就所以我就數個留學咧，同人傾嗰啲嘢咧就係、是、底線。呢、這個底線咧就係、是、主和、微微、宋美。咁啊，集得出馬。就知有沒有啦。嗱，你睇下集一出馬翻嚟，可能知二十開完之後咧，我又可以咧，唔需要咧一次過俾曬啲即係大家簽咗之後咧，我哋繼續要俾關税，我係逐步逐步褪翻到原位。有機會咧，美國咁樣退讓噶嘛。第二樣嘢就係、是、華為可以用多 Android 四年或者兩年。咁、之後呢，我哋有時間有 buy time 呢，令到呢而家繼續用華為嗰啲手機係冇問題嘅呢兩年，然後再次慢慢傾囉。然後跟住呢，嗱，呢啲就係喺科技戰裏面佢可以有空位讓佢。咁如果真係咁樣呢，讓少少，大家呢傾到一個 package 返嚟，好過呢第十一輪會談簽咗嗰個文件嘅呢，咁就係阿習嘅成功。咁呢個我就調轉頭諗佢呢，點解要咁兇狠呢，咁狼呢走出嚟係咁吹話你哋主戰嗰啲人呢爭在係 PK 啦咁。咁樣囉。咁呢錢嗰邊嗰啲呢嗰幫呢就最好你快啲講和，因為呢如果唔係我啲錢呢越嚟越搵越少㗎咁。咁呢個呢就係佢因為作為大佬呢，佢一定要平衡唔同人嘅聲音，因為咧有唔同嗰九千萬黨員咧係分開唔同嘅聲音噶嘛， 即係唔同嘅派別。 啊，呢啲派別係支持佢上去做大佬噶嘛。咁你淨係偏聽嘅時候咧，咁人哋就覺得你偏心咯。咁所以佢成個格局玩咗一年咧，就係咁樣去平衡啫嘛。所以我咧個人樂觀嘅，即係佢今次見面，因為咧嗰兩個人咧成日都唱嘅黎明隻歌噶啦，哪有一天不想你？係嘛？咁而家咧，足之可以嚟緊咧，聽日見面啦，後日坐低咧摸杯底，或者咧大家談心啦，秉燭。咁之後咧就睇下咧，大家咧出嚟可唔可以向國民交代啫嘛？ 嗱，佢咧今日咧幾個鐘頭前咧有段消息就係引述啲又係境外傳媒啊，境外傳媒報導就係話《而家日報》就報導咧，習近平咧同阿特朗普咧。如果要停戰，中美停咗貿易戰咧，習近平開出三大條件。第一個咧就係、是、撤銷對華為嘅禁制令，第二個咧就撤銷懲罰性關税，第三咧就放棄唔好再要求中國買俾中國承諾更多嘅美國產品。嗱，呢三條其實。個條件算唔算係溫和呢？同埋同你頭先講嘅 呢三個條件咧， 嚇、這個最新嘅 嚇，係最緊要喺個時間上啊嘛。三個條件我係阿 Trump 應承你，一定可以應承你。不過咧就係、是、個時間我要講明啦，撤銷對你所有嘅關税係 on gradual basis。 OK， 逐步逐步吞。因為點解啊？我有理由相信你會做，但係咧你以前嘅行為咧。話俾我哋世界國民聽咧，你係唔守承諾， 唔夠唔 convincing。 咁所以咧，我就話我擺喺度咧，係因為咧，如果你做到邊一步，三個月後我就撤邊一忽，再三個月就撤邊一忽。咁而家咧就可以暫緩，暫緩收取嗰3250億，亦都暫緩咧，而家收緊你嗰2500億，暫緩加價，但係我完全撤咧，咁我咧就係、是。用步驟地嚟設，所以個時間好緊要嘅。咁你外文引述呢啲嘢咧，呢啲係大原則啊嘛，你最終要設啊嘛。但係咧時間性係咪12個月咧，定係6個月咧，定係配合你大選咧？喺你大選前嗰3個月設曬。咁咧，我哋喺呢未來嗰15個月咧，就做曬啲嘢符合你配合你大選連任。即係呢個就係個時間。好啦，第二樣嘢即係話你話華為可以。禁令嗰度，我隨時都可以咧延長個禁令嘅，延長個禁令即係話我而家都俾咗90天時間或者6個月時間咧， 在那個技術上呢繼續可以俾你使用㗎嘛。 嗯。 咁如果呢係技術上你係唔得嘅，即係呢所有以前華為嗰啲機出咗嚟要報廢嘅一冇 Android、 嗯。 然後呢我哋西方世界用 Core Android 嗰啲，如果要求我呢話、啊、不如俾多一年啦、半年啦或者兩年啦，咁等我哋過渡啦，等我唔使報廢啲機啦，咁咁都可以㗎。呢個又係時間性。咁喺你嚟講，中方就已經覺得呢我已經爭取到啦嘛。你交代到了嘛、嗯？ 可以向英派交代。 是啦，冇錯。咁所以咧，佢唔落個時間咧，你幾時都可以講呢啲大原則出嚟嘅。 嗯， 係嘛？ 咁我覺得咧，都係你醒喎、 啊。係嘛？ 佢哋我哋即係睇傳媒報道，都係講呢個大原則，三大原則。 係啊。咁你可以要求嘅，但係咧，我還價一定係好啊。你所有嘢都係滿足，不過唔係即時。 嗯， 係一步步。 你好有信心，佢哋會傾得埋啦。 傾得埋啦，不過佢未必會好似我哋咁樣咧詳細列出嚟嘅喺呢次見面，因為事實上呢個見面咧係叫做咧大家友好和談啊嘛。 嗯。 咁佢梗係啲細節要繼續咧嗌啊劉學或者繼續咧傾多幾個 round 咯。 嗯。 咁呢啲就配合我Toby， 你都記得我哋以前過去一年討論呢個話題都話佢唔會咁快解決完嘅，因為咧時間表咧要配合Trump嘅大選啊嘛。咁而家佢宣布咗啦嘛，嚇、啊、一個月前佢喺 Florida 宣布咗佢會競選連任啊嘛。咁、 嗯、 所以咧就啱啦。第二樣嘢咧就係阿習亦都睇到咧我哋個經濟下行速度快啊嘛。 嗯。 咁、啊、所以咧佢更加要咧要個民生去支持佢嗰、那個威信咧。佢更加需要有一個咧短暫嘅停戰，或者咧喺貿易戰裏邊咧得到一啲和解，去支撐佢嘅經濟發展噶嘛。所以大家咧就有呢個咁嘅背景底下咧，傾得掂數咧，即係喺嗰個貿易嗰個協議裏邊，應該咧就唔會有問題。 你覺得冇問題？ 我落觀嘅。 個形勢咧就係好不妙喎。蘋果就話咧將佢15-30% 嗰啲喺中國嘅生產咧係移出中國， 係、嗯、啊 ，OK， 仲有咧其他有400间美國公司咧就話咧係會搬出去中國，計劃搬出中國，咁、嗯、仲有咧唔單止呢個美國啦，南韓咧三星啊、現代汽車、起亞車等公司咧都話想撤出中國。 嗱，咁呢啲咧唔係40年前初起步啦嘛， 嗯， 而家今日咧即係如果呢啲走咗嘅話，如果你是利用這個機會的，對你來說是一個呢真是一個供給側的改革，即是改良你那個體制，在個體制裡面呢不要再依賴這些粗放型， 嗯， 那你要提升你那個後現代工業的技術，即是加快你2025，是不是？那呢這個呢反而我不擔心，而是呢你大家落實了之後，即是既定政策，那些錢是會回來的嘛，如果你夠吸引力，啲人走咧就係、是、除咗話貿易戰之外不明朗咧，仲有一樣嘢，你根本你啲嘢越嚟越貴， 嗯， 即係你冇個成本優勢，咁啲人先至會去越南啊、柬埔寨啊咁。如果連越南、柬埔寨都貴啊，咁人哋咪搬去印度啊，搬去再遠啲嘅地方，搬去非洲咯，係咪啊？即係工業一定係咁樣嘅，啊，咁所以咧就唔好賴曬咧，你要走咧就唔好賴曬呢個乜嘢 貿易戰 係咧。哪一個地方呢方便你呢在個工業的、那個生產過程裏面最底的你就會轉了嘛。 嗯、 那這個很正常。但是有了貿易戰即是加快你呢賺少了或者呢個成本高了，那你咪快啲去轉咯。那你就要想辦法啦，將個成本呢如果我不打成本又回嚟，那呢除了啲搬了出去那些他們就會想啦，那如果我搬了出去啊！發覺咧嗰度咧，如果唔打，咁我咧就係仲著數啊，翻去，咁佢又會翻嚟嘅啫嘛。因為嗰啲係有眼嘅錢嚟嘅。 嗯。 嚇、啊，咁咧唔會無緣無故啲錢咧周圍走嘅，佢全部係望清楚曬世界各地邊笪地方啲錢令佢賺得最多，佢就會去咯。 哦啊，即係華爾街嗰套戲咧，第二集佢有個副題嘅叫做 Money Never Sleeps， 銀紙係唔會瞓覺嘅，邊度有錢賺得多咧，啲銀紙自然咧就會捐到去㗎啦。如果純粹為經濟因素， 你睇咧 Citibank 咁全球有百幾個國家都有據點，佢都係個 logo 咧，個 slogan 都係 City Never Sleep 啊嘛。Citibank Never Sleep 啊嘛，就係咧。環球24小時㗎嘛佢，咁所以錢都係一樣24小時，佢 錢不會攰嘅，佢使乜瞓覺啫？邊度有錢賺佢就去咯。 咁、你做慣銀行知㗎啦，有輪更㗎嘛，喺呢度停咗，第二度做㗎啦， 所以唔使擔心嘅。其實除咗你個制度夠吸引就得嘅。 其實除咗要講啦，除咗係金融機構嗰啲咧就 never sleeps 之外咧嚇、我哋傳媒咧都係 never sleeps。 係啊， 我哋 never sleep 啊 ，OK？ 點解咧？即係譬如好多啲你好簡單，你睇 CNN 咧，其實一路 move 嘅。24小時一路係環球，到夜晚八點咧就揾咗香港做中心，由香港中心就發出嘅，佢、一路咁轉，你睇翻夜少少就去翻美國噶啦。 冇錯冇錯。 九點半咧就會射擺翻喺美國，因為美國開始嘛。 冇錯 係咁一樣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要提一提啊。咁咧我哋留言今晚十分之多，多謝各位支持我哋啊！你哋中意聽啊吳教授講嘢，我今晚請到佢嚟啦。咁嗱。咁樣唔夠嘅喎，你哋咧係要捐款，落力捐款支持我哋城寨嘅運作。咁同埋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好簡單喺 Facebook 度按一按，按一兩下咧就可以將我哋嘅節目，唔單止係證交所啊，將我哋其他節目 share 出去，喺 YouTube 度撳一撳 ，copy 條 link 或者撳 share 都可以將我哋節目傳開去嘅。咁咧，只要有更多人睇，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城寨每個節目。都繼續有生命力。我哋唞一陣先，翻嚟再傾過。